our guidance to decide where rainfall is going to fall in the future, and also in terms of just monitor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land, whether it's drought conditions or whatever. 而对琼斯来说，官方的认可只是一小步，更重要的就是他一辈子的爱好，一辈子的事业。 I'll keep doing whatever I can toddle to walk down here and read the gauge. Yes, I don't believe in retiring.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好，我们下次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Fireworks Beijing。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 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